into a pile on the floor. Puppy love is hard to ignore when every little thing you do, I do adore. Every little thing, ba ba ba ba. Every little thing, ba ba ba ba. Every little thing you do, I do.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啦啦啦，到了一个周五的早上，欢迎大家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这里是每天早上陪伴您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已经看到了今天 Verona 是第一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今天很失望的又看到天哥没有抢到第一的水水。 你是一定要天哥，就是鼓励天哥再抢到第一是吗？ 其实我是在用天哥去挑起一段战争了。恭喜 Verona， 真的是很感谢你能够这么早就陪伴在我们的身边。那在此呢还要提醒大家，那就是我们的 FM 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首先通过搜索微信的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就可以看到我和珊珊本人了。 嗯， 另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深度的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和北京时间，点击关注活力982来观看我们早间的直播节目。 是的，一定要提醒大家啊，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的时候千万点击关注，好不好？ 没错。 人生相逢都是缘。点个关注可不可以啊？ 其实我今天突然有一个好奇心，就是你说现在还会不会有那种在收音机前的听众一直在收听着我们的节目？ 一定有啊。 但是还是刻意的去保持一种神秘感，然后没有看到过我们两个本人长什么样子的听众。 肯定有。 有没有？ 你会收到一些微博私信吗？ 你 会收到雪片般的微博私信？ 是那种广州下的雪吗？ 是六月下的雪。 就90年下一次，然后下半个小时，只够在车棚上堆个小雪人那种。 能堆个小雪人不错了。就偶尔会收到一条微博私信说听你们的节目，然后觉得很好听，觉得你们俩声音很棒之类的这种。 嗯 啊、哦，然后我就特别想回复为什么不看。 那你觉得如果一个人他夸你声音好听和一个人他夸你长得美，你觉得哪一个赞美会让你觉得由衷的感到欣喜呢？ 如果他没有看过我本人的话，他夸我声音好听就够了。 Okay. 因为如果他没有看过本人而夸我长得好看的话，我觉得会太虚伪。 那如果他是看过你本人夸你声音好听呢？嗯， 绝交好吗？为什么这种要当朋友？ 这么现实吗？ 对呀、啊。 嗯， 其实好多人夸你声音好听，你知道吗？ 我是学这个的啦。 学这个怎么样啊？ 就是老师还是遴选过一遍吗？ 嗯 嗯，但是我觉得我的就是长相还是碾压了一下声音。我们要谦虚了，好不好？在节目里， 咱们俩什么时候学会过谦虚啊？ 我确实是从小就不太知道谦虚这两个字怎么写。 我们的制片人老师在听了我跟水水的节目之后，就经常提醒我们两个人，就是年轻人啊，自信是可以的，但是还是要适当的谦虚。嗯， 但是我们的谦虚其实最重，我们的不谦虚啊，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毫无根据。 还是有根据的，来自于大家的支持。 OK， 咱们俩就这么死皮赖脸的，但是大家还经常听咱们节目。 对啊，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今天呢，我们的第二个时段会请来一个藏家的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艺术品收藏和关于艺术的一些话题，是很有趣的。大家的生活当中不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些朋友啊，就是他们会出入一些拍卖会，然后呢会经常出入一些画展，然后去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那今天也是想有这样的一个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艺术方面的一些事情。 是的，而且我们是给工薪阶层，其实就是像你看咱们工资也不多，到底很多艺术品很贵啊，天价艺术品肯定是买不起的。 对， 可是还是有一些艺术品是可以推荐给想要收藏没有那么多资金的朋友，该去买一些什么样的艺术作品，对不对？ 有一年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去在英国读书，然后呢他就去采访那个 Christie， 就是那个那个叫什么拍卖行，佳士比拍卖行是吗？ 佳士德。 哦，佳士德。Sorry， 你是用英文的对不对？ 佳士德拍卖行，然后他一上去，然后人家就说啊，其实你也可以就是通过购买艺术品获得一些快乐。然后他一上去就问人家说，那如果我的人生是想要得到一幅罗斯科的作品呢？就你知道罗斯科一幅作品现在大概就是上亿人民币的。 哇 哦！然后佳士德的那个人就跟他说，那我觉得 我给你画一个罗斯好不好？ 然后磕上去是吗？ 咱们吃点螺蛳粉好不好？能不能不要非要螺蛳壳，咱在螺蛳粉里磕一个鸡蛋好不好 ？OK，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按照惯例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时段，那就是 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哎，真的是莫名其妙的觉得今天的心情非常好。 今天是星期五啊。今天星期五，哎，明天不上班呢。 你的神志稍微清楚一点啊，而且我和珊珊明天不上班，因为明天是王爽和孔文。 对， 恭喜你王爽。在一个周六的早上你要起一个大早来上班， 特别开心。明天不上班。 神志清楚一点好不好，这位太太？ 我很喜欢那个就是白展堂的那个表情，你记得吗？有一个表情包，就是 不上班、啊、 对，今天不上班呀， 今天不上班。 哦，是今天星期五呀，明天不上班呢。 OK， 那我们的好奇头条号的第一条资讯，让我们把视野放到伦敦，好不好？大家应该都知道 BBC 作为英国最权威也是全世界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媒体，它其实在各个方面都有所建树。比如说 BBC 其实有一个古典音乐会的系列，它基本上是在逍遥音乐节，就是每年在伦敦的9月中旬会有这样的一个音乐节，然后每天晚上都会上演每天晚上上演一场古典音乐会，一共有70多场古典音乐会这么多。然后呢，因为要吸引年轻人，你知道现在年轻人真的很不好伺候， 很难吸引。 之前我们不是还说 Discovery 频道为了就是迎合 年 轻人， 把所有的片子变成了短片。 对，就是把所有的长片会剪出一个短片出来，大概5分钟左右。那现在 BBC 也不能免俗，它也是开始要迎合年轻人的口味，推出了一个带有非常绚丽的 VR 技术的一些场景。那大家不仅是可以用5英镑的门票的价钱进入 入到皇家 Albert Hall， 就是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去听这样的古典音乐。同时如果你通过网络或者电视去收看的话，你可以看到 BBC 的古典音乐的场景。大家看到这样一幅图片，就是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就是 Royal Albert Hall。朗朗在里面有过一次 音乐会，演出是吧？ 他旁边就是皇家艺术学院，他是在伦敦的肯辛顿花园， 真的好美啊，这个画面啊， 很美的一个。 就是如果你走在那个刚才看到的这张图片，中间围着那个走廊上面，然后那个楼梯上面，或者坐在台阶上面拍张照，你就觉得好享受啊。 对，你就觉得你不穿一个大露背就对不起你的肩。对不对？ 这是。 然后你看到这个场景，就是 VR 的技术，就你通过电视或者网络来看这样一场古典音乐会的话，就比如说这是一场要出航的一段音乐，你就会看到这样非常非常漂亮的帆船，然后就沿着这样的一个轨迹，然后出发， 还是蛮值得去看一下的。如果在伦敦的朋友， 是不是很厉害？ 很厉害。 那BBC Radio 3的市场部的负责人称，影片所呈现的 Prompts， 它的这个新的名字叫 Prompts 的音乐力量，可以帮助吸引更多的观众。那音乐具有革命性的力量啊，那它能深刻地影响到听者的情绪和他们对周围事物的看法。这是来自 BBC 的执行总监Lawrence Simon 的一段解释。 其实好像音乐真的会对人的影响蛮大的。你觉得对你的人生有产生过那种一瞬间因为音乐而感受到就是醍醐灌顶，或者是整个人都通透了的一瞬间，有个机灵的那种感觉吗？ 有 什么瞬间呢？其实咱们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哎呦，君君来了，说珊珊，说早上好， 早上 好，君君。如果大家有那种对自己影响特别深的音乐，或者是哪怕是印象很深的，在你失恋的时候安慰过你的一首歌，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分享一下了。如果你们点到我和水水会唱的呢，我们就唱给你听。 贝多芬第七交响曲。 算了，对不起大师，对不起。 其实我是觉得我们的门槛确实不要一下子那么高了，因为古典音乐还是需要一定的那个，就是怎么说，专业知识，或者说你有一定的沉淀。就是大家只要是哪一首歌让你觉得在人生当中你有过一次顿悟。 其实我觉得好多情歌的话都会有一瞬间有那么一两句歌词，你就觉得哇，说的好对呀。比如说我曾经有一回失恋的时候，当时是去西藏的路上疗伤，那时候沿着整个川藏线，然后看着西藏的风景，然后耳机里放了一首歌，就是汪峰的那首《十年》。然后就觉得不对，是当你想我的时候。 至少有十年我不曾流泪，至少有十首歌给我安慰。 那现在我是 我会莫名的哭泣，当我想你的时候。 然后突然记得这么欢快，我觉得我们俩今天很像幼儿园的小朋友。 所以脑部受伤去聊脑伤的时候， 你不觉得有很多歌词，就尤其是情歌，你听的时候你可能没有那个感受，或不在那个情境的时候，你觉得就是 just so so 还好。可是如果是突然你在一个环境里面，你就会觉得好像突然有那个歌词会触动你的心，会戳中你的感觉。 对，特别是失恋的时候。 你有什么歌呢？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孙燕姿的歌在我还小的时候还挺影响 的。不是，刚才我们俩唱的很难听吗？大家怎么都没有反应？我现在很忐忑。我们唱的很难听吗？ 大家是应该习惯了，就现在能够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已经习惯了我们两个的这种非常精彩的演绎。 我们是不是唱的不够难听的时候大家已经不想说话了呀？ 我觉得是， 我们太正常了，对不对？ 但是其实我们的水平本来就不是难听的那种了。 还在坚持我们不是难听的那波，是不是一直在坚持？你说的是孙燕姿的什么歌呢？ 我觉得孙燕姿她从最开始那张孙燕姿的专辑，就同名专辑，到后来比如说风筝、我要的幸福，然后雨天、遇见，都很好听啊。 孙燕姿有没有一首你特别特别感动的歌呀？ 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 可是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那首先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个 BBC 的这个消息，也是希望能够打开大家的一个观感，就是原来古典的音乐会现在也开始进入这样的一个VR 的时代了。 是的， 你会发现现在不管是什么样的场景和技术，都开始进入了 VR 这样的一个技术，也是为了更大程度的去满足我们对于观感的一种追求，甚至于是一种贪婪了，对不对？很贪心， 对， 就是真的已经看不够了，我们还要营造一个假的给大家看。 其实还好，我觉得就跟刚开始的时候，电影慢慢的有了 3D， 然后有了需要戴眼镜看，然后慢慢的开始。张艺谋老师前段时间咱们分享的也是做了结合了 VR 技术的演出， 对， 就慢慢的我们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需要更多的视觉上的感官上的刺激来满足自己的胃口嘛，这也是就希望做 VR 大神们能加把劲儿，努努力让我们更加享受艺术的盛宴。 我们也是想在这里立一个 flag 到月球的某个山脉上，那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直播间能够在一定的时间内也实现一些 VR 的技术，好的，这样的话大家早上看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俩就可以飘着躺着睡着，对不对？然后旁边就有很多的小精灵，或者是说来衬托我们的群众演员， 这样啊，就是我刚才在想，你提到孙燕姿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她的那个哪首歌是我最喜欢的，我最喜欢我怀念的。 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是这首歌吗？ 是这首歌，但是我最喜欢的歌词不是这几句， 是哪一句？ 想问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的快乐？可是为什么却苦笑说我都懂了，自尊常常把人拖着，把爱都走曲折，假装了解是怕真相太赤裸裸。其实还最喜欢最喜欢的那一句是三个字，假洒脱。你不觉得就是我们在感情当中经常会碰到这种假洒脱吗？假装不在意，其实心里都已经就表面上说你走吧你走吧，其实心里一直在说不要走，不要离开我。 大家要在直播间里面告诉我们影响你很深的一句歌词是什么，好不好？ 好的， 我觉得这个其实大家会比较有共鸣，因为肯定会有很多歌词在你的生命当中留下过一些痕迹。 是的， 所以我就很喜欢我的少女时代那部电影里面的那个对白啊，就是那个女主角对那个男主角说如果一个女生跟你说她没事，那一定就是她有事。如果一个女生说你不要过来，然后你不要出现在我的面前，她就是立刻想你出现在她的面前。所以就是剧情进行到很后面的时候，然后那个男主角就打电话给这个女主角，然后这个女主角就说我没事，没有关系的，我很好。然后那个男主角就说那我来找你，然后那个女主角就说你不要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现在不想见你。然后大概几分钟以后，那个男生就出现在她的面前，然后这个女生就说你为什么会现在过来？然后那个男生就说因为是你告诉我的呀，你说当女生说她没事的时候，她就是她有事。当她说你不要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就是你希望她立刻出现在你的面前。 还是蛮美好的啦，作为电影的桥段， 有没有润湿了眼眶的感觉？ 没有。就是首先我觉得他如果做一个艺术作品，做一部电影的话，我知道他会还蛮触动人心的，然后会让我们想起那时候的青葱岁月。就可是现在的我就不太会为这种桥段感动了，我觉得感情就是要坦诚，然后就是两个人坦白的去沟通，沟通是最重要的。 就你突然、就是、 知心姐姐怎么样？珊珊作为一个知心姐姐，你觉得怎么样？ 就你突然把这样一个青涩的恋情拉到了一个永恒的婚姻的角度，我也是没 法聊。不是婚姻的角度，我觉得就是感情，两个人不要就是你为什么你明明心里想要你不说出口呢？然后 就是开不了口让他知道 就是你不要总是做那种你在等，然后你在怨，然后你在爱，可是对方不知道的事情。人生那么短，哪有时间演那么多内心戏啊？就是你喜欢你就说出来就好了，我喜欢你，我想跟你在一起。如果对方拒绝了你，那你也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了，面子要他干什么？要那么多脸干什么？ 好，这是第一条资讯。第二条资讯呢，其实是关注的是最近的一个新闻，是有美国的一些媒体和当局称，其实智能玩具会导致非常严重的隐私的泄露。这个消息呢，其实实际上已经得到了一些统计数据的证实，那就是现在有大量的语音或者是智能的玩具通过麦克风和摄像头等进行互动，也收取数据，但是很多这样的玩具他们在这个设备上 是没有进行加密的， 嗯， 所以说有一些用心比较险恶或者是别有用心的人， 嗯， 就会通过电子和数据窃取的手段， 嗯， 从这样的玩具当中窃取你们的图像或者是一些身份的信息， 嗯， 所以在此也是首先要呼吁广大的这个智能玩具的制造商， 嗯， 一定要进行一个进一步的加密， 嗯， 另外呢也是要给家长和孩子们打一个预防针，那就是在使用智能玩具的时候， 嗯， 最好不要长期的保持摄像头的一个开放状态。 是的， 嗯，特别是如果是您就是对隐私非常非常在意的话，像我们电脑的摄像头或者是像这种玩具的摄像头， 嗯， 在不用的时候可以把它保持遮盖的状态。 嗯，还是我觉得保护隐私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前段时间很流行的那个共享充电宝，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不用吗？ 为什么？ 我觉得它在市场规范之前我是接着我的手机的， 对， 我很担心有一些比如会泄露手机内部隐私的内置芯片什么之类的，嗯，你知道我这个担心其实是正常的吧，因为它是真的是就会有那个插头插到你的手机里面，哎， 嗯，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是觉得我希望等市场再规范一些，我确认是安全的然后我再去使用，我是属于那种对自己的隐私保护特别好的人。 我发现了， 嗯，对， 嗯，而且其实我在之前就是去上一个课的时候，那个老师就曾经说过一个问题，嗯，就是说如果现在电脑上突然弹出一个非权威机构授权的需要你去输入你的微信号或者 QQ 号什么的， 嗯， 然后他要求输入你的密码， 嗯， 这个时候你可以先打一个12345678上去试试看，因为就是很多这样的一个输入密码的这个就是窗口，它其实实际上是一个粘贴的工具， 嗯， 就你输入的是错的密码它也会让你进， 嗯， 但它就会把那个密码粘贴下来。 明白了， 嗯，所以说在特别是在网吧，因为现在又开始流行去网吧了嘛， 嗯 所以说就在这种 早进来晚进来早晚进来多玩会儿少玩会儿多少玩会儿是吧，网吧的对联。 对啊，所以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消息啊， 嗯， 不要害怕，但是同时呢大家还是必须要就拉响一个警报，知道这样的一件事情会对自己的隐私产生一定的影响。 嗯 嗯，那智能玩具也是现在的小孩们越来越喜欢的 一个 就是玩具的类型了。 嗯 嗯，你会给你的小孩买智能玩具吗？ 我会。 会是吧？ 然后我会买那种比较权威的很官方的，就是我确定是安全的这种智能玩具。 嗯， 因为包括智能肯定是发展的一个大方向嘛，是一个趋势，包括从咱们生活当中用到的方方面面的小物件，再到将来孩子教育的时候用到的一些辅助工具，然后再到整个家居环境， 嗯， 肯定都是智能化的嘛，越来越。 对， 所以我觉得不要去排斥智能玩具进入我们的生活，尤其像比如小朋友的话，刚才大家有说这个小妖姬特别可爱对不对，你看如果它是智能的话可以帮我们主持，不是也挺好的吗？可以陪大家聊一聊天儿， 嗯， 而且我现在不是在主持另外一档咱们台的节目吗？ 对， 啊，它是有人工智能的， 是你和一个人工智能的机器人搭档， 叫小兵 、 嗯，比你可爱多了， 是吗？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小兵有一个缺点？ 什么缺点？ 打不到他。 还是你比较好，嗯， 对吧？嗯， 还是跟大家问一下大家，如果将来你们去用有这个智能玩具的购买的可能性或购买的选择的话，会给自己的家里的小朋友买智能玩具吗？ 嗯 ，OK。那另外还有一个消息是比较乌龙比较无厘头啦，就是美国的， 好喜欢这种 美国的一个留学生放贷的机构，就是美国留学生基金， 嗯， 最近是发生了一个非常乌龙的事件，那就是他们的一个留学生贷款的凭据弄丢了， 哦， 导致的是美国有50亿的大学生贷款， 嗯， 没有足够的证据去证明，所以有可能会面临这50亿贷款打水漂的情况。这条新闻在美国现在是炸开了锅，就是我觉得贷款的学生们当然是很欢欣鼓舞的知道这样一条消息，开个玩笑了啊。但是现在美国的当局和这个基金会也是在非常紧张或者是非常严肃的去处理这样一件事情。 他们为什么要对外公布自己的贷款凭据搞丢了呢？ 因为现在他们就没有办法具有足够的证明去证明需要贷款的学生去归还这样的贷款，就受到了贷款学生的一个质疑 啊。 嗯， 那怎么办呢？ 对不对？ 为什么会搞丢呢？ 就是这个负责人也是称，就是目前为止还在努力的去查找，但是到现在来说的话是没有找到这样的相关的文件。嗯，就是这个文件就不知道去哪里去了， 然后在电脑里面不见了。 具体我不太清楚了，你让我今天晚上打个电话问一下。 好的，好的，好的。 打一下那些不用还贷款的朋友的电话，问问心情怎么样呢？ 嗯， 可是其实像这样的话，我觉得大多数朋友还是会去主动的去还贷款啊。 嗯， 只不过他们只是需要一个说，哎，我已经还了，我那个凭据你是不是应该还给我？ 对，或者说那个 当时打的借条，你是不是得给我撕了呀？ 对，嗯，或者说你那个凭据上是不是你应该要盖个章，我已还啊？要不然怎么证明我还了款呢？ 嗯，是的， 对吧？ 首先呢，我觉得他肯还是会有一些方法，比如说他重新给你开一个凭据，证明我们在这个时段你的借款凭据我们是丢掉了，然后我给你盖个新章，你已经还过多少多少钱了，也不会引起什么纠纷。嗯，问题就是他已经对外公开他自己那个借款凭据全都丢掉了，应该会提高就是不还的概率。哎，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想着，也可能是忘了，也可能就是想钻个空子，那干脆别还了。 是你的话你还吗？ 是我的话我还了， 我也会还了， 毕竟我们是媒体嘛。 对， 我怎么可能说是我的话我不还啊？ 不是，我是觉得说就是发自内心的，其实，嗯，美国整个的贷款的这个机制还是比较能够， 信誉度是吧， 还是比较能够帮助到真正的要上学的年轻人。 嗯， 因为美国的私立大学的学费真的很贵。 嗯， 所以说如果是一个比如说贫寒家庭出身或者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在父母比较民主或者是在父母比较希望他能够接受教育的情况下，嗯，他可能还是会向银行去借调一些，就是去找一些贷款。 嗯 嗯，那也是希望这样的一个新闻当中的事件能够得到妥善的解决。 嗯， 好，那利用这个时段最后的一点点消息和大家分享，最后的一点点时间 呢， 和大家分享一条真的让人很开心的消息，那就是 什么消息？ 广场舞正式的成为了全运会的比赛项目。 新鼓舞这条消息，我真的是，我突然觉得很多妈妈有事情干了。 对啊，据了解，第13届全国运动会将要在天津市举行，那今年增设了群众表演项目。此次开设的群众比赛19个大项分别为羽毛球、马拉松、象棋、太极拳等。此外呢，广场舞大赛等8个项目是作为了网络项目跻身全运会。 听到网络项目的时候有种莫名的喜感。 是吗？嗯， 就是以后可能在网络上面流传着更多着装统一、动作非常优美、整齐划一的阿姨队伍们来跳广场舞，是这个意思吗？ 对。 嗯， 而且就是你需要首先把你的广场舞录成视频，然后上传到相关的筛选的系统当中。嗯，然后你只有通过在视频上呈现的这样的一个精彩程度， 嗯， 通过了初试，你才能去参加全国的半决赛和决赛。嗯， 我会努力的，水水，你这么认真的看着我。咱们在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家的比如说妈妈呀，有跳广场舞的吗？ 嗯， 应该有吧， 肯定有。 我妈妈倒是不跳了，因为我妈妈还蛮，就是她的时间赶不上广场舞阿姨的时间。前两天我看了一条新闻，好像是在南京，就是他们也是怕打扰大家去跳广场舞的时候，所以他们在攻占了那个地下人行道。 嗯， 就是在过街天桥下面那个地下人行道里面，阿姨们在跳舞。 嗯， 然后也是网友就给他们点了赞，说这样既不打扰到地面上的行人，不影响交通，然后也给地下人行道增添了一道别样的风景。 嗯，但其实广场舞整个的就是它激化的一些就是矛盾是在越来越淡化的， 是的， 在我看来。 嗯， 因为现在阿姨们和大叔大伯们越来越懂事儿了。 啊， 嗯，他们也知道说广场舞应该怎么样去挑选一些对的时间和对的地点。 嗯， 所以说对我们的生活的干扰也是越来越小了。 是的。 但其实我看到这条新闻最开心的一点是，我会觉得如果有这样的比赛的话， 嗯， 那他们会跳得越来越好，以后搞不好我们会希望他们跳广场舞，因为毕竟也是一种美的享受嘛， 而且是对全民健身的一个理念吧，就希望更多的叔叔阿姨能够通过广场舞这种形式交到朋友，然后生活变得开心，身体变得棒棒的。 嗯， 啊，也是我们的 身体倍儿棒， 对，共同的夙愿。 广场舞倍儿好。 嗯， 那以上就是本个时段的好奇头条号。 嗯 嗯，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八点的整点报时，我们报时回来继续和大家分享有趣的资讯。 嗯，还是要问一下大家，周五的早上你都在干嘛呀？我特别特别好奇，因为我觉得今天早上大家反而那个互动的量变少了。 嗯， 我很想知道是周五早上比较忙吗？你们都已经到办公室了吗？还是在路上呢？欢迎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好不好？送大家一首命中注定吧，待会儿见。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色里，被雨淋湿，小小的屋檐就这样变成你我的伞。萍水相逢，我们还很陌生，你说人和人有一种缘分，很像晚风轻轻上人们面容那么轻松，你让我相信有命中注定，你问我雨后可有彩虹，这样的大雨这样的相遇，你很纯真我被打动， 北京时间八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跃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炒一炒，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 朋友圈。 Hello， 欢迎回来，今天是星期五，欢迎大家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这里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晨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已经看到了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很想知道大家都在说什么的水水。 我们先来看看好不好？ 好， 刚才不是问大家周五早上都在做什么吗？然后就有一个名字很长的朋友叫请吃大哥，期待618安徽环球小姐比赛。说我在看新闻、 okay. 而且他看到了说快乐大本营明天又能看到了，已经20年了，时间还是挺久的。因为其实我偶尔会看快乐大本营，尤其是比如说吃饭的时候，特别下饭这个节目你知道吗、包括以前康熙还没有停播的时候看康熙，快乐大本营明年20周年了、哎、 对啊， 很希望就是一个节目能做到20年，我觉得还蛮感人的。 20年真的很感人，你看就比如说像如果是何炅、一直伴随着快乐大本营、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 嗨，你的朵朵说我还在化妆出门上班、哎，我都是边上班边化，慢慢来了。好不好， 给大家讲 一个规律 啊，就大家如果看到就是我们直播间的镜头莫名其妙的切到我，而且长期停留在我单人不动，那就是珊珊在旁边化妆。 刚才马威说了，说20年之后还是一条好汉。不管怎么样呢，看到君君也说了，命中注定我要认识你。像20年这种时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肯定是很漫长的一段时间。 20年好漫长，20年之前我都还没有出生。 好的， 其实我就是觉得，其实我想表达的是命中注定这四个字很美， 很美。 比如说像咱们俩遇见，然后能一起做节目变成好朋友，也是命中注定的一件事情。 就是命中注定， 对， 就是命中注定由此结束。那 这么快就要结束了吗？那比如说很多直播间的朋友， 不是，是由此结束了。 嗯， 那个结束了， 哪个结束啊？ 就是打结的结 啊， 就是一个结束。 就是结束啊，怎么了呢？ 好，没事儿。 嗯，没有 get 这个点是不是？那直播间的朋友 就立了个结的那个结，你看 啊，立了个结，三生三世是吗？ 对啊， 你说打了个结，你说打结好不好？ 是打结啊。 你说打了个结， 嗯， 打了个结，我以为你打了个中国结呢。 一个蝴蝶结，对不对？ 对呀，啊，嗯。很多比如说像咱们直播间的朋友能够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认识，其实也是一种缘分啦。嗯， 二十年前大家都还在干啥？ 嗯， 二十年前我应该是小学二年级，一年级二年级， 咱俩差不多吧。二十年前是1997年， 嗯， 香港回归，以及我刚上小学， 二年级，二年级差不多。 我刚上小学好像， 嗯 嗯，对，你比我大一岁嘛， 就是我领了一个大叉回去的那次。 嗯， 应该就是那个时候， 考五分的时候。 OK， 那在这个时段当中，我们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关于博物馆的资讯。其实，全世界有非常非常多的不同的博物馆，然后他们带来的五花八门的玩法非常的有意思。比如说，很多人会觉得在博物馆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解说很无趣。 是的， 就比如说明明看到了一个东西，这东西就够无趣的了， 嗯， 然后解说能比它还无趣。 嗯， 是不是？但是现在芝加哥的一家博物馆推出了一个快闪录音室。 嗯， 这个快闪录音室呢，就是你可以进去，然后凭自己的一些理解，对这个博物馆的一些东西去进行录制。就比如说它会有一些脚本的提示。 嗯， 就比如说他说，好吧，现在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您可以通过一个名字认识我，有些人叫我这个，但既然你是我的一位朋友，就可以叫我这个，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些你自己编的话语。然后他们会把这个话语应用在博物馆的解说词当中。 嗯， 所以你就会成为博物馆 的，他会遴选，是不是觉得比较好的会放到博物馆的解说词里面。 对， 嗯， 然后在去年的访客统计当中，菲尔德博物馆就是这个添加了这个语音亭的博物馆的访问人数增加了20%，达到了165万人次。 嗯，有一种就是我们可以为这些我们看到的博物馆里面的展品，比如说恐龙化石，比如说一幅艺术品，来代言的感觉，嗯，对吧？就是我说的话反而成了它的解说词，嗯，还是蛮能够激发就是大家的创作欲望的。 没错，就是我带醋你带盐， 嗯， 就那种感觉吧。 大家一起翻滚朋友圈。嗯， 而且这个博物馆他们在去年2016年整年当中有两场流行展览，有一场是关于秦始皇兵马俑的展览。 哇哦！ 然后有另外一场展览是关于纹身为主题的。 嗯，哎，如果是秦始皇兵马俑的话，你觉得用什么样的解说词会比较有趣呢？就你知道秦始皇兵马俑它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嘛，如果你做其他的话大家可能不熟悉，所以没有办法发挥。 嗯， 我们先来看一下兵马俑的就正常的解说是什么样子的，好不好？ 好。 嗯， 我觉得 如果是你在图书馆在博物馆租了一个那个自动的解说装备，它会是这么说的。它会说，兵马俑即秦始皇兵马俑，亦简称秦兵马俑或秦俑，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一批中国世界遗产，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秦始皇陵以东1.5千米处的兵马俑坑内。 来，我给你播一下，就是你把电源关一下，我给大家播一下。啊， 就是博物馆是吗？ 兵马俑即秦始皇兵马俑，亦称秦兵马俑或秦俑，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嗯， 第一批中国世界遗产。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 你知道就是 一定是这样四平八稳的播法， 你就是播着播着觉得哎，好像还声音挺好听的，然后就走神了。嗯， 对， 其实什么都没有停下来。 如果我来解释兵马俑的话，我会这么解释。 嗨， 我是一个兵马俑，你可能不知道我的名字。 嗯， 但你必须要知道我很帅。 那还蛮好玩的呀。 兵马俑是很帅的呀。 兵马俑是蛮帅的。嗯， 是蛮帅，而且他兵马俑每一个兵俑的脸都是不一样的。 嗯，对的。嗯， 所以经常会在兵马俑里面你突然看到自己。 男生。 嗯，有着不同的那个面部的长相的特征，是不是？ 对， 如果是兵马俑的话，大家觉得就哪个角度去介绍最好玩呢？对不对？ 嗯， 包括你看刚才马威其实开了一个脑洞，马威说我想看秦始皇纹身主题的，很难纹啦。 其实博物馆为了吸引就是越来越多的观众和让大家就是不要那么怵去博物馆、也是使出了很多妙招了，比如说像芝加哥艺术学院为了宣传展览，把一间 Airbnb 的装饰房间装饰成了梵高一幅名作当中的样子、大家还知道那幅画吗？就是一张床然后一个椅子的那个梵高的那一幅画， 有印象。 然后这样的一个就是仿真的房屋也是引来了非常多的游客，也是为他的2016梵高与高更南方卧室的展览带来了179万人次的访问，很厉害， 还是很棒的。 那据统计，芝加哥地区15家博物馆与机构在2016年共同接待了1590万人次，那与之前的两年相比是上涨了4%和6%，那可以说就是这样的五花八门的玩法，也是让大家更愿意去到博物馆当中。 其实提到博物馆的话，博物馆的确是需要用一些更吸引人的方式来吸引更多的人流，咱们比较熟悉的应该是北京的故宫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应该这么叫，对不对？其实大家最近有没有去过故宫？故宫真的还变得蛮好玩的， 比如说 他会经常策划一些很有趣的展览，有一些可能就是跟文物吧，也就是那么有一点点相关。前段时间我去看了一个珠宝展，它展出的是比如说路易十四那个时代他们的就是皇室的皇冠，就还是蛮吸引人的呀。女孩走进去就走不出来，拉着老公进去的时候就说我想要这个，谁也买不起那个皇冠，可是看的时候就真的觉得好美呀。其实它传统的展览比如说故宫的珍宝馆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展览，可以看到很多那个时候皇后娘娘还有格格们真的用的那些什么旗头啊，然后包括珠宝啊、钗子啊、发簪呐、 我想要一个凤冠， 我也想要凤冠。 获得凤冠的方法写在中国刑法里。 对，所有赚大钱的都写在中国刑法里，快速火速赚大钱的啊。然后其实包括博物馆，现在故宫博物院它出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衍生品。 那天我看你给我就展示了两个，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我超级爱那个胸章，下一次我会带到直播间里来，好不好？以后咱们送小礼物的话，也可以送故宫博物院的这个小的手办。 没错。大家上一次去博物馆是什么时候啊？我很感兴趣。珊珊上一次去博物馆什么时候？ 其实就是故宫， 其实就是上个月。但你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因为是工作。 那如果不是工作，就是纯去玩呢？ 我真的很想去博物馆。比如说，如果我跟你一起出去旅游的话，我会跟着你们去博物馆。我自己是很想去的。 但是， 如果你到了欧洲这种地方，你很难不买东西。我就会把时间，你知道我去巴黎的时候都没有去卢浮宫， 天哪！ 因为就是在老佛爷绊住脚了，绊住脚了，没办法，所以就巴黎我肯定会再去一次的。 这样要被批评哦？ 要被批评吗？因为卢浮宫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来游览啊。 我觉得卢浮宫花的时间再长也长不过老佛爷吧。 那倒是真的，老佛爷可以花一天，卢浮宫我觉得留半天就够了。 但卢浮宫其实真的是很有趣了。 对，我的工作还蛮会常去博物馆的，包括在山西有一个叫做晋城博物馆的，就是讲的晋国的那些事儿，有那些晋朝的那些王公大臣啊，包括他们的君主啊，都埋在那里。就各种各样的博物馆啦。其实中国还是有很多博物馆值得去逛一逛的。 在这里我真的是要非常衷心的感谢阿毅老师能够带着珊珊去这样的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因为如果不是在您的带领下，珊珊应该永远都不会进博物馆。 是的。 大家都是上一次什么时候去的博物馆呢？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 就还是希望博物馆变得更好玩啊，变得更好玩我们就会去的呀，对不对？ 然后呢，最近如果你给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发短信，他们就会用艺术品来回复你。 哇，是吗？ 我们来看几张图片好不好？ 我好爱这个哦。 就是旧金山的一个就是博物馆，好像我上面写的 洛杉矶是不是、 旧金山、 旧金山的博物馆、哦，这个 对， 是一个聊天的那个对记录是不是？ 对，就比如说你发短信给他，你说嗨，怎么样，我是谁？ Hello? 然后呢，我想就是收到一个你们的这个就是艺术作品，然后他啪啦就会发一个过来 啊，他说的是什么呀 ？Send me cat or send me 一个仙人掌 to this number， 对 ，receive an artwork， 就是你 给我发一个猫，或者是发一个仙人掌，你发你想要的任何的关键字或者是表情，就可以获得一个相关的艺术作品，是这个意思吧？ 对， 其实就承担起了一种那个 Siri 功能。 对， 艺术馆开始跟你聊天了，用他们的回复方式。 对，然后这个人就说 Please send me some sunshine pictures， 给我一些比较阳光的照片。 嗯， 然后呢一张就是摄影作品就发到了这个人的手机上。 嗯，或者是 send me a dog， 就是给我发一只狗狗。 嗯，然后呢可能就会有一只在艺术品当中的狗狗出现在你的手机的短信上。 嗯、对、嗯、我很喜欢这个功能，我超喜欢。 你喜欢对不对？ 我很喜欢。 然后 你就会忍不住说，哎，要不然那我每 天跟他玩起来，你知道吗？ 对，就每天都跟旧金山博物馆就美术馆去发一个就是短信，然后告诉他说我今天想要什么样的风格、嗯、或者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元素。 嗯， 然后你就能有一个就是艺术品的知识的一个普及。 嗯，因为就是有的时候你知道你发朋友圈的时候是需要配图的。 嗯 可是那个图片我很难找到一个比较贴切那个主题的 好方法耶， 好方法吧， 对对， 你看比如说这有举例啊， Send me the ocean， 就是发给我一个大海的图片。 嗯， 有的时候你就是想发一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你想配一幅图片，可是你直接用搜索引擎搜索的话，搜索出来的都是就是没有那么美观嘛。 对， 艺术馆回复你的哎，就显得格调多高啊。 对啊、 再比如说你发给我一些 Samsung Blue，我今天心情不好，你发给我一些忧郁系列的作品，你不觉得发到朋友圈特别有面儿吗？ 我觉得是耶，这样的话其实也可以给国内的一些博物馆一些启发。 嗯， 就我觉得国内的博物馆如果你的藏品当中有一些画儿的话， 对呀、 其实你可以去开放一个叫做朋友圈选图系统。 很棒啊、 就比如说我就是不知道该发什么朋友圈的配图的时候、嗯、我就去你的那个 APP 或者是你的这个公众账号里面、 嗯、 然后我就搜，我就说比如说我今天想发一个，我说下雨了， 嗯， 然后我输一个下雨， 嗯， 然后你就回复我一个下雨，一张下雨的图画， 是的呀， 然后我就可以配着这个下雨的图画去发了。 而且你知道这家博物馆我有看到，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他们并不是说会发给你海量的图片， 对， 他们也并不是希望各户这个个体用户通过短信这个方式一览他们34678件藏品。如果你给他发一个，比如说你给我发一张风景画， 嗯， 你并不会收到791张风景画，而是只为你选择一处景观。 嗯， 其实你不觉得很有趣吗？就这幅画将来可能会被展览，你可能看展览的时候看到了这幅画，产生更加深刻的这个情感连结，也可能它从来就不会展览了，这就是你个人独享的一幅作品呢。 对，没错。 我就很，我好想玩哦，就是在国内能玩吗这个？ 我觉得你可以就是发短信给他试试。 是是是， 他这个是发短信的吗？ 国际短信贵不贵啊？嗯、 还好哎。 可以试一下。 嗯，我们 花椒用户0721089947来到了直播间，说哦，原来是在这里留言，你刚才是去哪儿留言了呢？嗯。可以告诉我吗？我们其实的确忽略了一些平台上面的留言，比如说微信公众账号的留言，北京时间的留言。 对 啊、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水中会慢慢的开放这个留言的系统。我们俩比较懒，目前为止是花椒直播的留言，我们会第一时间看到。嗯， 没错。那我们把目光从旧金山如果转向迈阿密的话，会发现迈阿密市中心的海滩旁的博物馆公园开放了一家新的科技博物馆。 嗯， 那它不仅是拥有着吸引人的眼球的这个建筑外观，同时呢还致力于一个全新的一个科学探索，那就是它一项市值在3.06亿美元长达10年的项目。 嗯， 那这个博物馆有25万平方英尺，在其中呢你可以去拥有很多很多全新的感官的体验，比如说像激光雷射秀、从羽毛到星辰的展览等等。 嗯， 那这家博物馆也是立志希望把科技和科学更多的带入到大家的生活当中去。 哦， 嗯，所以下次如果在迈阿密的海滩上晒着阳光，然后把自己埋在沙滩里的这种情况下的同时， 嗯， 大家也可以到这个博物馆里面去看一看。 把自己埋在沙滩下怎么去博物馆啊？ 就带着沙子去博物馆。 埋完然后从坑里爬起来去博物馆，是不是啊？ 对。 嗯那你自己就是你去过的国外，其实你经常出去旅行， 对， 你有过特别深的这种在国外的博物馆玩得很嗨的一个经历吗？ 其实在国外的博物馆我就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语言的问题。 嗯， 我是认真的，因为像艺术作品它解读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专业术语的。 嗯， 并没有那么的流畅的沟通，有的时候你只能看那种直观的感受去理解这幅艺术作品。 嗯， 但是你知道我是属于那种好奇心和探索欲极强的人， 就我很想知道这到底是谁画的，然后画的什么，他的想法是什么样子的，我就要去搜索引擎上去搜。所以我就是在博物馆里面可能会待很久，如果我真的去的话，跟我同行的人如果不是对这个很有爱的话，他就很受不了。但是我又很在乎别人的感受，我是认真的。就比如如果你跟我去，你说咱俩就在这待三小时，我也可能也不跟你一起，我就一幅一幅一幅的看。可是像比如说像我老公，他的脾气很急呀、他是射手座，就他是真的不会待得住啦。所以我就没有办法。 好好好好， 怎么样呢？ 没有理解你啊，理解你、确实是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无奈，对不对？ 你应该说等回头你带我出去旅行好不好，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好好赚钱，把这个工资攒着给我买机票。 好，大英博物馆。直接不要理会这样的话， 根本不接这个话茬。 大家都在说什么呢？在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和我们多分享一些你关于博物馆的有趣经历。 其实我觉得去博物馆的人应该是占少数， 少数， 对，很少数。你到了一个风景秀美的地方，你不赶快的去海滩拍几张，就是大片拍几张写真，谁还从沙坑里爬出来之后不赶快回去洗澡还去博物馆呢？ 有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自己在旅行当中的时候，其实还是应该多花一些精力在一些就比如说自然景观上。 对，自然景观。你有过那种印象特别深刻的玩的特别嗨的博物馆经历吗？分享一些你自己的经历吧。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就是可能会勾起我们对博物馆的兴趣。 其实我去过蛮多博物馆的。然后我觉得博物馆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那个藏品有的时候会是比较有它自己的特色。就比如说 蔡记的瓜，蔡记的瓜闪亮登场了。我只有一个问题，为什么退出去？是不是要求太多了？开玩笑，开玩笑啦，大家随时进进出出，好不好？ 就比如说像英国的这个自然科学博物馆，它就是很有趣的，就是它经常会有一些就是小的房间，就给你展示一些，比如说它有一个房间是演练地震，然后有一个房间是演练那种，比如说地球整个在形成当中的一些力的状况，然后它其实就是很小儿科的去搭一个平台，然后那平台会左右晃动，然后上下晃动，然后你需要抓紧那个栏杆，然后晃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还会觉得有点刺激，然后小孩就会尖叫。但你就觉得通过这样的一些小的娱乐项目，然后小孩他就会问妈妈说：“原来这个就是地震时候的感受吗？原来这个就是地球在什么什么时候的这样的感受吗？” 这个听起来其实并没有那么像博物馆，听起来像类似自然科学馆。 但这个其实就是博物馆， 那比如说， 就是我们对于 博 物馆的理解实在是太高高在上，太文绉绉了。其实所有的，比如说天文馆，它也是一种博物馆。 是吗？ 天文馆也是它也是 museum。它就是博物馆系列的。然后我不是前一段时间还发疯，就是和朋友去那个北京天文馆玩吗？ 我就看起来蛮好玩的，我会很想去。 很好玩，而且我要给大家强烈推荐北京天文馆，它有四个电影厅。然后每天会在不同的时段上演不同的电影，然后大家可以通过它那个非常大的一个球幕，就是你的头顶上，然后四周会有一个就是半圆形的一个半球，就是比如说盖在你的头上，然后你就可以 一锅盖是吗？ 对，然后你就可以仰着头，然后去看很多星系和整个就是宇宙当中的一些就是景象， 还是 非常好看。 对，我很想去，我应该会最近我就要立 flag， 我要去一下天文馆。 然后最近好像北京的水族馆，我们上次不是说嘛， 对， 它有一个活动是你可以到那边去过夜，然后晚上的时候可以去看看海豚，然后可以去看看鲸鱼什么的。 咱们这样好不好？咱们俩以后比如说可以结伴去玩北京的这些博物馆系列，其实包含更多的，比如自然科学馆科技馆等等等等。我们告诉大家咱们哪天去，然后咱们偶遇吧。 可以啊， 大家玩不玩？ 大家觉得这个 idea 好不好？就这个概念， 我觉得很好啊。 比如说我们在8月份的节目当中预告我们哪一天会在哪一个博物馆玩，然后大家如果想和我们遇见的话，就可以一起去那个博物馆。 比如说咱们俩可以去一个地方，周六下了节目的时候就直接去天文馆啊，对不对？ 可以， 然后就偶遇。 然后就其实我觉得不要这样偶遇了，这样偶遇我觉得可能有点太难了，就会告诉大家说，比如说我们几点几分的时候我们会在天文馆的哪一个厅门口逗留 五分钟。我有点害怕，因为我平时在节目里这么做，我怕就是大家来打我。 那我们就这么定了吧。 让开。刚才纸笔画悲欢说看我的昵称熟不熟，纸笔画悲欢就是昨天给我发微博私信的朋友，然后他说 听咱们节目，觉得我们的声音很好听。我说你是怎么知道咱们节目的？他说就是有一次堵车，然后无聊，突然翻到了。你看他其实就是从广播转到视频来的哎。你觉得听广播的话，我们俩平时聊天的风格会让就是听广播的朋友觉得被冷落或者是听不懂吗？ 应该不会， 有点小小的担心。 不会。 所以想问一下执笔画悲欢，你为什么会从广播转到视频来？是就是想看看我们俩长什么样吗？ 没有让你失望吧？ 还好，就是得亏我，但是我今天就没有怎么化妆，跟微博的照片还是有些差别。 还好啦， 谢谢。 OK， 那在最后的这样一点时间，给大家带来最后的一条关于博物馆的资讯，那就是大英博物馆的百物展。大英博物馆是推出了一个概念，就是 100 objects， 就是100个物件，改变人类历史的100个物件。 这个展好像很久了呀。 它其实是在中国巡回 一个系列展，是不 是？ 是 在中国巡回展。然后在上海当中的第101个展品是一个二维码。 不是百物展吗？为什么还有101号展品？ 就是它是编号外，号外的一个展品。 哦。 就是它是一个二维码。然后呢，这个二维码它其实实际上是用这些物品拼的一个二维码。然后扫描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就是去观看，就是去了解到这些展品当中的更多的信息。 我知道101号什么意思了。你看他写了这个，我看到了这篇资讯。大英博物馆的这个百物展其实办了七年了，在全球的9个城市巡回。 对。 每到一站呢，都会抛给当地的策展方这个问题，他们去选一些艺术品，把那个选中的命名为第101号。也就是每个到了一个地方办的时候呢，都会选出一个第101号展品，是在大英的百物展之外的一个可能比较有当地特色的展品。 然后在上海选的就是一个二维码。然后就是1990年被日本人发明出来，就追踪汽车零件的代码。然后现在呢是广泛的被智能手机所应用。所以说一个2011年其实一个巨大的二维码就曾经出现过在东京的一个建筑的外墙上。那当时的也是就是东京的 MoMA 的一个东京馆的一个 Talk to Me 的展览的一个部分。我现在发现其实我们的人生就是越来越多的二维码开始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讲真的，比如说大英博物馆百物展这样的，听起来是你会期待很久很久很久的一个展览，然后你到了上海去看第101号，你也会有一些期待，好好奇，就是当地策展方面会选什么样的作品，最后是一个二维码，你会觉得怎么样呢？ 我会觉得很 有趣，是吧？ 我觉得很有趣。 给大家看一眼，这二维码长这个样子，这是。 其实我下了有图片了，叫二维码。 哦，是吗？ 对， 没有看到很明显的二维码。 其实你知道吗，就是在英国伦敦的特拉法加广场，就是它一个非常重要的广场，最市中心它的国家美术馆就坐落在那个广场上。然后它有四个基座。然后呢有三个基座都是放的是古典的雕塑。然后当时是因为资金短缺和各种各样的原因，第四个基座就迟迟没有就是那个雕像上去。然后英国人很聪明，他就把第四个基座作为了一个当代艺术的展现。然后呢这第四个基座就会每隔几年或者一年更换一个当代艺术家的作品。所以你在特拉法加广场上就会看到有三个基座上都是古典的那种骑着马的骑士，非常帅。然后第四个就经常会出现什么一只蓝色的公鸡 啊， 然后一只带着那种就是礼物的就是那个飘带的马什么的，它每几年就会更新一次， 还是蛮有那种视觉的冲击感的， 很有意思。 然后如果是当代艺术家能够变成这 第四基座 的话，也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吧。 很有成就感，因为你的作品就会被我觉得数以千万计甚至上亿的朋友去观看吧。 其实说回到这个刚才大英博物馆在上海的展出，提到这个第101号作品，我的确就是还好奇心挺强的。我看到他说北京国家博物馆当时在北京来进行展览的时候，选择的是中国加入和重返世贸的时候使用的木锤和签字笔。也是有那种时代的标记意义的一些展品。 对， 其实上海博物馆选出的这个二维码呢还经过了一些艺术加工，它不是一个普通的二维码，它内部的这个黑白格是由大英博物馆的那100件展品构成的。 对， 哎，拼成了一个二维码，而且扫描之后呢，但是它指向的是上海博物馆的微信公众账号。还是心机挺深的， 心机挺深的，给自己打个广告。但是其实对比起来，我觉得比起北京的来说，其实我会觉得上海这个更轻松更独特一些。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翻滚朋友圈的内容。那在接下来这个时段当中，我们会请出今天重量级的嘉宾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艺术品的那些事儿。一会儿见。 是的，待会儿见。今天是周五，看到了执笔画悲欢说主要是今天在家歇着所以才看的视频。 送大家一首歌，你能猜到吗？ 不想工作， 不想上班啦。 星期三早晨，吓得有点不想上班，楼下的被窝一直睡到日正三竿。于是我房东每天催我三百遍，说这月房租期限还有三天半。星期天早晨，终于可以不用上班，依在被窝一直睡到日正三竿。可是我老板电话响了三百遍，说这月奖金不加班就完蛋。我不想上班。上班，房租怎么办？房租怎么办？奖金要完蛋，奖金要完蛋，我趁早滚蛋，我趁早滚蛋。我不想上班，我不想上班，房租怎么办？房租怎么办？奖金要完蛋，奖金要完蛋，我趁早滚蛋，我趁早滚蛋。星期三早晨，吓得有点不想上班，好想在被窝一直睡到日正三竿。这是我的老同学，每天。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水水。那今天的这个时段当中，我们请到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嘉宾。首先呢，我们请 Andy 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吗？ 大家好，我那个英文名叫 Andy 啊，那个中文名叫谢尚进。我主要是一直在从事着艺术还有金融的这方面的工作，也是世德银行的这个资深的艺术投资顾问，对艺术很热爱，因为可能这个刚才也介绍过了，在艺术方面和金融方面，其实应该说从业有十来年的这个工作经验了，然后在这个艺术的一个产业链里面，就是基本上都做过了，包括可能画廊、拍卖、策展， 对， 然后到银行，所以说这个工作的经历还是很丰富的。 是的，其实应该咱们来介绍啦，对不对？怎么让自我介绍？应该说打个招呼，搞得别人当时很慌张。这件事应该怎么主持人来，对不对？谢尚进呢，他其实是一个独立策展人，是个青年藏家，是私人银行资深的艺术品投资顾问。他是艺术和金融硕士双学科的背景，国内第一批的这个艺术品基金管理人，参与和管理过很多这个艺术品的投资基金，总额近10亿元人民币。反正就是他是对收藏很懂了， 所以今天也是请他到直播间里来跟咱们聊一聊，如果咱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预算，只是想收藏一些比较有趣的作品，有一些增值空间的作品的话，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艺术家呢？哎， 对，那也是希望就是我们直播间的感兴趣的朋友们也能够通过我们的直播平台和我们互动，有什么样的问题想问一下上镜，大家可以在直播间当中提出你的问题。所以珊珊，其实你是和上镜两个人是朋友是吗？你们两个 不太熟，今天是第二次见面。 OK， 就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大家一起吃饭。然后我知道他是策展人，然后是青年收藏家，因为我觉得跟你可能比较聊得来，所以我觉得哎，刚好聊一下当代艺术的话题。我不是还立过 flag 想读一个当代艺术的硕士吗？ 然后最后的结果是 我问了他，我问了上进，然后他说要么就读中央美院，要么就读清华，我听起来都挺难的，然后我暂时放弃了。 暂时就先搁浅了是吧？ 我觉得学霸三三没有问题啊， 自己努努力是不是？ 对。 也可以跟上镜介绍一下，介绍一下咱们节目，介绍一下咱们频率，也再一次提醒收音机前和花椒直播平台上的这个听众和观众，我们节目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平时可以通过 FM982 或者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当然还有北京时间在首页也可以找到我们。 那其实大家比较感兴趣的，我觉得第一个问题我自己啊就应该会是说，因为在我之前还没有在画廊工作过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感兴趣说艺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如果你是一个从事艺术或者是和艺术息息相关的人，那对你来说艺术会以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出现在你的生活里呢？ 其实我觉得这是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可能很多人一开始去接触艺术都是从哎这件作品好像是这个天价或者说从电视上从这媒体的传播中发现哎某某的作品已经过亿了或者好几千万，这种博眼球的这个过程让人觉得艺术品跟金钱好像是挂钩的。但是其实从我一开始也是这种想法，因为什么呢，就是你摆脱不了这个进入这个艺术这个领域的一个最开始这种欲望可能是金钱的欲望，但你慢慢的进入到这个精神上，从一种物质到精神上的这种享受，你会发现生活其实源自艺术嘛。其实艺术家他创作并不是为了说我一定要去卖多少钱，或者我这个价值一定是多高，这是一个过程。就像我们去这个爬楼梯的一个过程。那你想，您其实您可以想想，像齐白石，那是北京这个应该说是艺术家里面这个北漂应该是最晚来北京的吧，对吧？那他的这 个 成就， 北漂， 对啊， 北漂齐白石， 对，北漂齐白石，但他可能是他在60多岁到了北进京，然后他的变法到包括其实北京京城这个地方，其实真的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肥沃的这种艺术的 土壤， 所以说他来了也看开了眼界，他慢慢也结交了很多的这些贵人，所以说齐白石他最终的一个成就，其实大家我都不用多介绍了，对吧？这其实是一样的。 但其实大家可能理解齐白石最终的成就，就觉得齐白石画虾呀什么。 是的，我昨天还看到了一个大家玩坏了齐白石老先生的，他那个一张白色的纸，然后上头写了就是歪歪扭扭的写了齐白石3个字，剩下是摆了几只白灼大虾。真的是把大家玩坏了。 那这个时候我想问一问 Andy， 就是比如说如果是你作为一个专业的比如说策展人或者是在艺术从事相关的，就你肯定比大家要理解齐白石理解的更深，对不对？ 是的。 所以齐白石除了画虾画虫画螃蟹什么的画得特别好之外，你觉得齐白石到底好在哪？ 他画得最好的似乎并不是这些花鸟鱼虫大虾螃蟹什么的，是吗？ 不是，他其实是有一个过程的。其实像就是有一句话，就齐白石妙在是与不是之间。其实你看他那个，你刚才我们说到他工虫，他你看你可以在就是北京每年的春拍和秋拍的那个大型的拍卖会的预展，你可以去看到他的那个虾或者说他的工虫是非常细的，但是他在画你看旁边的树和或者说是那个草，等等这些场景的时候，又是用大写意的一个画。一个发黄，所以说其实在这个它是有一个结合的，也是形成了他自己的一个绘画语言。其实大师的话能到大师他都有自己，你看我们从远处一看哎，这有齐白石，就像你刚才一说齐白石你的画了一个等号在你脑海里面就是虾，对吧？ 对不对？ 对啊，他有一个代表，比如徐悲鸿一想马，对吧？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但是每个画家的话他都有很多的题材， 嗯， 你像他早年画的齐白石也画山水啊， 嗯， 对吧，也画这些花鸟工虫啊，嗯，等等啊，他的这个是很多的系列，但是也有精品系列， 嗯 啊， 嗯， 所以你自己是有收藏齐白石老师的作品的，对不对？ 我没有。 齐白石会太贵啊。 是的，因为其实这我是一直属于就是艺术市场的一个观察者， 嗯， 或者说参与者，艺术品拍卖， 嗯， 那其实像齐白石的话它确实是价格很高了， 嗯， 但是你想其实我们属于这一代的，刚才我觉得今天可能对于大众来说我们可以更聊聊工薪阶层是如何来，就是对艺术品的爱好或者收藏啊， 嗯， 因为我觉得这是有门槛的，而这个门槛是越爬越高的。当然呢，就是说，如果你把艺术很多人当做一种投资，先投资或者收藏， 嗯， 那收藏的话，我们可以先搁一边。那如果当成投资的话，那其实像这些都属于一个有一个名词叫硬通货， 嗯， 对吧？保值， 嗯， 其实这就是。就是说为什么他这种成名的或者大家他为什么能有这么一个， 嗯， 一个价值所在， 嗯， 对， 上进用的是门槛越来越高， 嗯， 就其实在我有的时候看来其实这个坑是越来越深的， 嗯， 就是他其实实际上因为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买一些小东西嘛，但我买的那确实就真的是很小了， 嗯， 然后你会发现你买过一次以后你真的就会想有第二次，因为买艺术品的感觉和买衣服或者是买一个比如说包， 嗯， 其实有的时候从感觉上来说是很像的， 嗯， 就其实说白了 会上瘾是吗， 就是你喜欢这个东西， 嗯， 然后你想把它带回家， 嗯， 然后呢对方开个价，然后如果你觉得呢在你的承受范围之内， 嗯， 你就把它买下来， 嗯， 但我个人是觉得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说艺术品是唯一的嘛，就不管是版画其实也是相对来说也有一定的那个唯一性， 嗯， 然后你就觉得说这件东西是独一无二的， 嗯， 所以你买了以后就不会有别人和你有同款的东西，是 就有这种独特性， 对， 是这个世界上我跟这一幅作品或者这件作品的一种别人替代不了的缘分或者是连结， 对， 嗯， 所以我其实挺想问一下上进的第一幅的作品的就收藏，就买第一幅作品是在什么时候？ 嗯， 我大概是在2009或者10年的时候， 2009、2010年的时候， 对对，应该是就在这个时候， 嗯， 然后其实我第一件作品花了我大概可能是我觉得得有2个月的工资吧， 哇，大概多少钱呢？我觉得上进你这个价格可以稍微的说大声一点。 我觉得上进很划不来，因为就是他不仅是暴露了这个作品的这个数字，同样还暴露了自己的月薪。 其实可能大家你看我们一开始可能聊到说齐白石，但是在那个时候其实我是那时候其实工作我们都属于年轻人嘛， 嗯， 那会儿其实真的就是属于工薪阶层的这种， 嗯， 这种怎么说呢，就是我是收藏了一个我美院的一个就是一个年轻艺术家的作品，其实当时他还在上学， 嗯 啊，然后因为认识以后就是其实收藏艺术品是对他一种感动， 对 啊，然后其实一会儿可能有放图片，我有发作案发给你们，就是 对的， 当时我收藏的那件作品，其实是一种触动。 哪一幅作品是你当时最早收藏的那幅作品啊？ 是 有一个 什么色调的？ 你可以拿手机拿给我看，然后我再把它播给大家看。 OK， 对，有。 然后可以离麦克风稍微近点，上进，我觉得这样的话大家可以更加听清楚你的一些建议和声音。 嗯。就有一个水管的 啊，有一个 水管的， 嗯，白色的那个， 白色的， 对， 嗯， 这个吗？ 应该是 纯白的吗？ 旁边那个， 好像还真是这 个 吗？ 在下面， 再下面这个， 对对对， 哦，这三幅是一个系列的作品 啊，不是，它这个跨的时期还挺长的， 它长得很像啊， 收藏了它大概已经有6-7年， 谁啊？这艺术家 叫蒋彤。 蒋彤，OK， 对， 是中央美院的一个艺术家，是 清华美院，清华美院， 清华美院 的。他2008年的这个第一名考进清华美院的。 所以你第一幅收藏的是这个。 对。 啊，讲讲这背后的故事。 他是在那个，他应该是大二或者大三。 嗯。 哇哦。 好像是，然后就是，其实很多人不会去收藏像这么年轻或者说这样的艺术家。其实当时的话，我也是按照我的一个能力去等于说也算支持他， 嗯， 所以说就这么一个结缘，我是他的第一个藏家， 所以说从此以后可能因为现在好多人其实都认识他，然后后来也是因为这种应该说是我特别欣赏他吧，我们两个人这种互动啊，包括我在这个行业我也给他很多的一些建议啊，然后他后来慢慢的其实已经是就是在他们同龄人间他做了就是很多的展览，有很多的美术馆都有他的一个展览的参展，所以说还是受到很多认可，包括我从他看到的一个艺术家从一个系列从很稚气到慢慢走向成熟的一个过程，其实这就是其中的乐趣，而且在这么些年来我们又成为特别好的一个朋友，然后也就是这种亦师亦友的这种关系我觉得是特别特别美妙的一个过程。 当时你为什么会选择收藏这幅作品啊？ 这幅作品是这样的，它其实是那个清华的那个澡堂，所以说就是你会想到 清华的澡堂吗？ 就是、对对，这是清华澡堂的一角，然后就是 这是画还是照片呢？ 这是一张油画， 油画 ， 所以说它是触动，因为后来拆掉了。 所以说他在清华澡堂里面画出了就是各种不同风格的各种不同角落的水管是吗？ 也不是， 那这三幅作品 唯一这么一张，然后还有一张是我说完他一张是写生的在清华的一个楼，因为现在也改变了很多嘛，所以就是都拆掉了， 对， 其实这是一种记忆，然后 你先说没关系， 然后后来我看你这张图片是他后面的一个系列，那后面的这个系列这张的作品叫母与子，其实用水管去含就是代表一种含义，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可能那生锈斑斑的是母亲，然后含露这个就是铺了一层，那就是孩子，其实在水管有很多的含义嘛，对。 那你会介意告诉我们就比如说你在收第一张这个水管的时候这幅画多少钱吗？ 当时其实 2009年是吗？2010年左右 的时候，大概因为它没有一个市场价格，我们当时它就大几千块钱， 大几千块钱。 那个时候几千块钱还是蛮贵的，其实如果是一个 现在已经不知道多少倍了，我觉得 是吧？ 它现在的市值大概有多少啊？我是真的好奇啊。 其实这个还是没办法你 去估测是吗？ 只是说我能对它的这个价值的一个认可吧，因为这张肯定是在我觉得七位数以上是肯定是有的了， 哇， 现在已经到这样的一个级别了是吗？其实直播间的很多观众朋友们也会很感兴趣，就是大家会比较好奇，就比如说像包啊或者像服装什么的，它应该都会有一个特别就是规范的一个定价，就是它肯定是明码标价的对不对？ 但是其实包包也是会被拍卖的呀，如果是一些比较稀有款的包包，就各种珍稀皮类或者是有某些明星用过的包包，你是会拍出天价的。 对，但它拍卖的那个就是特质就已经是有稀缺性了嘛。 对对对 对 但是如果是一幅画，就比如说一个艺术家他就刚画完然后马上拿出来到市场上，你能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一幅画的定价到底是怎么来定的？ 其实在艺术品市场其实定价是最难的，因为为什么就是其实是这样的，一个艺术家他必定要有一个市场的认可，就像我们一件商品一样，那出来是要一个认可的，那这个定价其实就是很难，就是一般是画廊就一级市场，那他发现了这个艺术家会对比他第一是一个背景，第二就是他的作品的题材，然后作品的这个材质它是怎么表现的，比如说装置啊雕塑啊或者是油画呀，对吧，水墨啊等等，那是什么样，然后他会再对比这个整个的一个市场，比如说同样的艺术家等等，那 OK 你像我就可能不是这样了，那因为看过那么多的作品和这些经历过的很多的这些交易啊等等，那我就会自己会有一个心理的一个价位，而这个价位是自然而然的生成的，就大概多少钱我就大概就知道，那很多人他不懂的，那可能你就是去咨询，但是我觉得艺术品是这样的，就是你一定是买你喜欢的，就是我对你有感动的，我觉得像水水他肯定也是有这样的，我就对这件作品是喜欢的，那你就不要去 太计较说这个是多少钱， 自己可以接受就可以。 对，你自己要接受，那你自己的这经济能力要承受得起就行。 我很同意 Andy 说的一点，就是说你一定要买自己先喜欢的。 对对， 就是因为现在有一些，我并不是说批评这样啊，只是说我觉得可能有点 纯从投资的角度去考虑， 对，就不妥的一个感觉，就是说你纯从投资的这个角度去考虑。但你知道艺术品市场其实是最脆弱，然后有的时候它真的是看不准的。如果你仅仅是从投资的角度去考虑的话，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买了一些你不喜欢的东西放在家里，然后最后你也不知道应该把它怎么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我不觉得这样，哎，我觉得看个人的那个需求，因为像你这种投资的理念或买艺术品的理念，是因为你真的喜欢艺术。有些人纯的就是为了赚钱啊，觉得这是一个好的领域，纯从投资领域这个角度去买一些艺术品，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但这样的话，你就是比较需要，比如说像 Andy 这样的，就比较 专业的人， 资深一点的人，帮你看准，不管是艺术家还是这个画作本身来说，你要看得准。 刚才你说了这个艺术品的藏家，就是他们的艺术品的定位的定价的问题。有个朋友问了说，执笔画悲欢，说那没有被认可过的画家或者是专业生啊，靠什么生存呢？ 对，这就很难。就是我真的是很有体会的。你像我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点，青年艺术家张鹏，那其实是一样的。他其实出来也是，就是虽然是名校，但出来其实我能感受到很多现在出来的年轻的艺术家还比较迷茫。因为我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的作品怎么被定价，我的作品我的谁来收藏。 对呀， 所以说很多艺术家他出来可能是先跟画廊，那画廊不可能签那么多的艺术家。所以说我觉得是，就是说学艺术的要么你一定要一个恒心， 不，首先 坚持是吧？ 要 坚持， 要 坚持。 有经济条件的父母， 对，你像其实国外的话，真的是这个，比如说家族这种很富豪，或者说中产阶层以上这种家庭，去学艺术，去学哲学，对吧？那其实像国内的话，很多像以前，其实是因为可能这个说的就是。可能我某一个学科方面考得不太好，我们就去学艺术。 对， 有很多 是 这样的。 就 是、 社会偏见就是成绩不太好，然后艺术可能就是一个捷径，说你可以去补补课， 是的，是的， 拔拔高，然后通过艺术这条路去上一个你本来高考考不上的大学。 可是其实学艺术才是最需要天分的一件事情吧？ 对，对，我觉得是真的是需要一个天分，所以我觉得我成不了艺术家，我就是变成 艺术鉴赏家、收藏家。 其实艺术家非常非常需要这样买画的， 所以需要人去支持嘛。其实 你有赚钱的天赋就可以， 对，你要去支持他们，所以说你要也要去挖掘和发现嘛。所以说很多我是呼吁，就是很多其实青年艺术家是需要去帮助他们。所以我就比较有感触。 如果你是从帮助的这个角度去讲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他在做收藏的时候，一些是从投资的需求，一些是自己喜欢的，一些是帮助人。你收藏了这么多藏品，知道大概收藏过多少件东西吗？ 你说我吗？ 你 我可能有，我觉得有两三百件肯定是有 吧。哇，放在哪？ 有专门的地方。 在哪？ 就是有专门的一个自己一个收藏。 不要再逼问了。 在哪呢？ 你这不是特别远。 悄悄的告诉我。 你小点声说。 因为是这样，他有一个就是专门的去租了一个地方去放这些艺术品。 必须要恒温恒湿的地方是吗？ 其实我觉得北方还好，但是你肯定是要保持一个干燥和一个温度，确实也是需要的。但是没有那么，我觉得没有那太多那么矫情 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知道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世界级名画，它的运输过程当中很矫情的。你知道，就 是 比如说运输公司和保险公司，它那个木箱啊，它会有一个机器是计算你平移的速度的，就是最大值达到多少。如果你超过那个最大值，它是会报警的。 得慢慢挪是吗？不能超速。 也没有那么慢，但是开那个车的人他必须要保持在一定的速度以下这样的话你才能保证那个画本身的那个损坏的那个几率达到最小。 我觉得是应该的啦， 是应该的， 艺术是需要保护的，对不对？那刚才安迪收藏的这两三百件作品当中，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件啊？ 其实我每一件都很喜欢。 有没有一件最喜欢的？就是如果说假如啊，你想象一个特别心痛的场景，现在这两三百幅作品你只能留一幅，要不然他们就会全部消失。 你好歹还能留一部呢，是不是？你留哪一部？ 这样吧，我们来幻想一个，就出现一个女巫，还告诉你说你必须要选一幅。 女巫说：“昨天晚上我救了珊珊。 ”就像你昨天一说说，啊，我们聊这个话题，那我就真的是就是脑子里。啊一件又 过了很多走马灯是吧？走马灯还早了点， 都不能选，嗯，太那个，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吧，嗯，所以说不能选择太贵的或者怎么样的这个作品。那 OK 啊，那就是我，所以我昨天就选了一些青年艺术家的。其实我是喜欢，就是你说到现在，可能我认识那位艺术家或者收藏他的六七年他的每个系列的作品，那我也从来没有去出售过或者我去卖过。 哦，你有产生过想卖的念头吗？ 有啊，就当经济不好的时候当股市不好的时候 手里的现金少的时候想让他卖一件是吗？ 其实 你有打算，真的我是认真的啦，就是从投资的角度来讲，我总不可能把它留一辈子吧，我总是需要它增值，然后在一个特定的合适的时间点把它卖出去的呀。 以藏养藏其实现在是一个比较普遍的概念，就比如说我今年买了一幅作品，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100万买了一幅作品，然后呢3年之后它涨到了我们来说500万，好吧，翻了5倍，然后呢这个时候我就把这个作品以500万的价格卖出去，以后我再买3件单价在150万左右的 啊，明白了， 这个、比较流 行的再等它收 藏养藏 增值、 但是有一些作品是他们真的舍不得卖， 对。 很多 放久了都会舍不得卖呀、啊。 对， 是这样的，就是 要狠下心来了，安迪。 其实有时候是这样的，刚才说的所以说以藏养藏是就是这样的。就比如说你看好一个艺术家，那可能我可能一下子可能会买5-6件他的作品，那可能在回头的话，可能是如果说他慢慢的起来，那可能你又出现一些问题的话，那 OK， 那可能就会去出手，但是你最喜欢的是永远不会的，就是相信，就是这种阶段性是永远不会的。 那你到底有没有最喜欢的作品啊？ 有啊，就是真的是都喜欢。 有没有最喜欢的？ 最喜欢的作品是下一件。 啊，真的没有一件特别特别喜欢的，觉得无法割舍的人生挚爱的那种作品，是吧？ 我跟你说，很难回答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像他就是，比如说200件作品，起码我估计啊，有150件都是发生了非常精彩的故事。就你每收藏一幅，其实你是接触了这一幅作品，然后这个艺术家当时的场景，然后还配合当时自己的心理历程，然后成长的整个的阶段。所以真的很难说，比如说你有5个孩子，然后问你说你最喜欢老大还是老二还是老三，你 很难。5个前男友我是排得出来的， 都不喜欢， 孩子很难排啦，但其实孩子也是可以排的吧？可以排的吧？ 就你一定要追问这个问题，是吗？ 我是认真的了。 安迪就带着这样的一个问题一直做节目。其实要给大家就是普及一个就是比较艺术的一个概念吧，就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其实它是有非常明确的区别的。一级市场呢，就是讲画廊，然后画廊其实实际上有很多比较大的画廊，它其实实际上管这个买东西的人是管得很严的。它要求，比如说它卖给你，你在1年、2年、3年内，它是不让你再转卖的。 没错。 就是它其实实际上是控制的比较严，就是预防那种就是纯投资的那种顾客嘛，对不对？然后二级市场呢，就是拍卖行，然后或者是私下的这样的交易，它这个是你想买什么你就买什么，你想卖什么什么，就随时卖就可以了。所以这两个市场是有不同的。 那一般情况下，安迪你是在哪个市场混？ 两个市场都混。 两个市场都混是吗？ 对，因为画廊也会在画廊会买，但是更多可能我因为这个原因，我认识艺术家要多一些，就是直接认识艺术家，然后可能跟艺术家有这种沟通，这是我可能别人他那些就其他人他想收藏没有的这个途径， 然后就 直 接从艺术家那儿买了吗？ 直接从艺术家，有很多比如从艺术家的手里直接，然后要么就从二级市场，刚才说的拍卖市场，也回去就是去拍卖市场去买东西，对，因为他们拍卖市场的话，那是比较就是可能价格会比较高一点，或者说作品会比较精一点，对， 那我们这样吧，我们在这个时段结束的时候，我们就先聊到这儿，然后在下一个时段当中，其实我是特别想感兴趣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比如作为一个工薪阶层， 是的， 我怎么样去开始我的收藏，对不对？现在我有3万块，比如说是闲置下来的，我可以去买个东西，然后我怎么样去开始？那 Andy 也是从他的专业给我们一些建议。 好的， 我还有一个比较感兴趣，就是说 Andy 就是这个身经百战，肯定在拍卖行会有很多很多拍卖时候的一些经历。我觉得拍卖的经历也是应该很有趣的一块的。 可以小小的模拟一下，可以先玩拍卖这件事情，然后主要还是我们定一个数据吧。你觉得工薪阶层可以开始做一些小小的收藏，大概需要刚开始有多少钱的一个存款？ 好， 现在可以告诉我们吗？大概几万块钱够吗？ 我肯定是够了。其实为什么就是工薪阶层的收藏，其实最好你要认识，其实认识像这个行内的人是最好的。如果你没有的话，那其实工薪阶层他可能买的话，我觉得其实真的艺术品可能有几千块钱的，到一两万两三万，其实这几万块钱都能买到还不错的。但是 咱们这样吧，咱们就定一个数字，比如说你有五万块钱，然后怎么开始艺术收藏？ 五万块钱其实已经不少了耶。 好好，那就三万。 是买当就是当代的一些年轻的艺术家的话，现在 哦，三万还是五万？你觉得比较合适？是 三万吧，我们先定个三万，好不好？ 好，三万真够吗？我出五万。 我觉得还有五万吧。 五万，好吧。先送大家一首歌曲，在待会儿回来之后呢，继续跟大家聊一下，如果你有五万块钱的话，怎么开始艺术收藏呢？送大家一首《少年梦想家》。 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 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 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腾，欢迎收听FM 98.2北京青年广播，青年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刚，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徐亚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张一白，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万千世界观。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每天早上陪伴您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只有5万块钱闲钱，然后我想做艺术收藏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可能希望3万块钱就足够的水水。 要提醒大家，我们节目是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通过 FM 九八二或者是 M 九二七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或者是北京时间的首页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了。 那今天我们的第二个时段当中，请到的是独立策展人、收藏家，然后同时也是非常精通金融和艺术品收藏领域的一位嘉宾谢尚进同学。 是的，再来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欢迎 Andy 来到我们的节目。那在上一个时段当中，我们和大家普及了一些关于艺术方面的这些小知识。那在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会赶紧开始我们的工薪收藏之路。那首先我们现在这个起始资金已经是定到了5万块。 5万吧， 对不对？ 攒攒钱吧。3万块钱你就会觉得你买了几副之后钱就不够了，你就很 想 买新的。 买几副是不是太贪了？ 5万块钱能买个3、4副吧。 Okay, 能吗？好，那我们来听一听安迪的建议好不好？现在就这样吧，我和珊珊你就设想我们两个人，就是比如说我有3万，他有5万。然后呢， 太难了啦，就是5万。 好，就是5万。那我们两个都有5万，然后你的建议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其实我是这样的。我觉得从第一开始，我觉得功利心不要太强我这5万一定可能要翻2倍3倍，因为很多人你们去可能 我保本就行了， 对，可能是用投资的这个思维去的，对吧？ 是的。 但我是其实是建议，其实很多现在其实我接触到的，比如说是白领或者说工人阶那个就是 工薪阶层， 工薪阶层这些朋友喜欢艺术的，那我是建议是什么？其实你把这个当做一个，就是我就是你肯定在文化人是一个闲钱，对吧？我是以我对我生活上的一个改变和我对我对热爱艺术的一个改变。 我听懂了，就是纯消费的意思，对吧？ 对，我觉得是就是 他铺垫了很久，意思就是让咱们有了5万块钱，但不要指望着能赚多少钱，是不是？好了，我知道了，我接受。OK， 我现在该买什么第一步，然后呢，保证我能有30%的收益。 从艺术消费开始，从艺术消费开始，但是不是没有机会的？就像我，其实我们可以要说工薪阶层收藏。我可以提到一个，就是那个宫津大辅，对吧？在日本的这个工薪阶层的收藏家，他大概是花了就是用二十年的时间，大概花了3000万日元，人民币大概是200多万，他收藏了大概是300到300多件的作品，而这些作品里面不乏有这个，像我们所熟悉的蔡国强，什么深山大道，草间弥生， 对， 奈良美智，对吧？什么保罗麦卡西，等等，这都他的 增值空间很大的 收藏。但是你可以想想，其实他蔡国强他在这个日本大概是十几年的这个十五年的这个时间，那 OK， 那他是很早就认识的这么一个艺术家，那其实可以买，就像我刚才我的那件藏品，那也很便宜啊，那不就是在5万块钱以内的吗？对吧？其实这个是一个收藏，那他现在的成为，为什么他就没有卖嘛？所以说他成为了很受这个尊敬的一个收藏家。那这样的，其实我们每个人，人人其实都可以成为收藏家嘛。每个人都可以从5万块钱开始嘛。那你进入热爱，那他的话，他也没有太多的功利心呢、啊。因为他，我记得我看过他的一个可能写的书，他就说到，那我只是喜欢这些艺术品。然后他又没有说去专业系统的去学习过，那其实他慢慢的可能跟艺术家之间又认识了。然后去聊。那他就慢慢的进入了艺术。其实我觉得不是说你去学理论知识有多少，我真的感受到是一个实践和一个热爱。你像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我就经常去看展览，去看拍卖，但我也从看不懂到慢慢进入这个行业，到慢慢的去了解，到慢慢的去自己去实践等等，变成自己去梳理自己的一个类似于收藏的一个体系。这就是从零到无到有。我原来就是我还印象比较深刻的，原来我收藏过一件就是一叫书法，是一个日本人的叫彩岩。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他是就是在类似于民国时期的这个，就咱们这边民国时期的一个女词人，就日本女词人，她很喜欢中国文化，那她写的就是瘦金体，学宋徽宗的。 那很漂亮，那其实价格很低啊、嗯、就是我从朋友可能就喜欢从朋友手里过来，就真的就是可能说了就1500块钱，这很早了。 嗯 啊，那你说这是不是就是在一个你能消费得起的呢？ 朋友亏呀、啊、 我请吃饭了对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嘛、嗯、包括说我们前几年去自己去收藏信札，就是我收藏清代呀一些名人的信札呀、 嗯、 那其实很便宜的，其实你要统计下来可能一件信札有的就1-2千块钱，那是不是能收藏？其实这3万块钱都可以收藏、嗯、只是说你对哪一个门类。那信札的话那就很多的历史的一个就是价值， 感觉信札不会、不太会涨价。哎， 信札这两年涨得非常的厉 很厉害吗？ 非常的厉害、 嗯、 但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比如说当代艺术收藏和这个比如说像古籍、 嗯、 古董然后古文化、 嗯、 这样的收藏还是有非常大的区别。 是的、嗯、 所以说在收藏就比如说像古董啊，比如说像信札什么的、 嗯、 鉴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你有收藏过赝品吗？ 假东西 到目前来说我没有接触到。对，这是我比较幸运的一点，因为在身边有很多的这个老师或者专业团队、包括自己的这些年的一个学习。对，目前来说是没有。 水水提醒的是有道理的，其实有些是比如说你买古董的时候才会碰到所谓的赝品这些问题，像当代艺术这个领域就还好一些，对不对？ 因为这个艺术家还活着嘛。 就可以就很容易知道是真的假的，是吧？ 拿过去问他有没有画过。就会比较就是避免这方面的。 所以说很多人他会，你当你真的不懂这些的时候、嗯、你是会去涉猎是当代艺术吗？ 对， 那你真正去了解，我们就会去寻找洼地。你看这两年这信札就涨得很厉害，但是我们在前几年就开始就一直在买、而且当时的信札是放在古籍善本这个门类里面的、是而且是一摞一摞的、而现在后来你看这两年的这个拍卖的话都是就是单件、就单通、一通一通一通的这样来、来一本书来作为一个标的。对， 现在的洼地在哪儿啊？信札也不合适了吧我总是问一些就是 其实永远我觉得永远可能都有这个机会。为什么呢？其实目前来说从2012年开始，整个其实中国的艺术品市场并不是一个就是一直在就跟股市一样、一直在下滑、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经历了这么多年。其实它是一个规律，就是一个类似于我们在这个证券市场的一个规律，就是一个波浪。对，所以说这个在低谷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收藏或者入手的一个时机。我们统称的有个名词叫抄底嘛。所以这两年为什么会买了那么多，渐渐的在买，就是因为我觉得第一是喜欢，第二是这个时间是我觉得我可以承受的。你像前几年那价格特别高，真的是谁也就是应该说是怎么说呢，就是很多人是就是因为钱的问题所以说是买不到的。价格太高了。 我还蛮想知道大家到底愿不愿意做艺术品收藏的，比如说在直播间的朋友们，你到底是不是有5万块钱闲钱，你会想着把它拿来做艺术品的收藏吗？ 如果你想的话打个一。好不好？ 我觉得可以试一下。 如果就是我们现在给你5万块钱， 给你5万块钱，给你不行哦。 就是、你有5万块钱的闲钱。而且大家其实要知道，就是其实大家有的时候会经常去画廊看展览，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基本上画廊做展览的东西都是还是卖的了。对不对？ 对， 基本上不会有哪一个展览，除非是这个画廊和艺术家签好了，说这个东西我不卖。要不然它基本上还都是卖的。 我前两天看到一条新闻，好像是在国外某一个在做展，然后有一个女孩看的时候，因为自拍碰倒了一排展品，然后价值好像还蛮高的， 100多万， 对，100多万，但是最后展览方没有索赔。他说他们看了监控的录像，说那个女孩也不是故意的。再一个就是他们的那个展览并不是为了售卖。就是纯展览，但这样的展览好像很少哈。 其实也不是，就是是这样的，分成两块，一个是你像美术馆和博物馆，这种就是公众行为、公共教育的，这个是肯定是不是出售的。但是像画廊的话，它一般都是出售的，就是90%以上，因为除了说做哪一个展览可能是这种公益型或者说是什么样的类型的，那可能是不出售的，这是很特定的情况下，但一般都是 要出手。 我说这个的原因是因为大家如果去展览你喜欢哪幅画、 嗯、 你就可以大胆的去找画廊的人问那幅画多少钱。 哦，是吧，对， 你知道吗，这 是 很关键的第一步， 是直接询价，对不对， 对，就很关键第一步、嗯、大家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其实你往往在问这幅画多少钱的时候，这个画廊的人就会关注到你了。其实在画廊工作过的人都会知道，就是如果一个人询价是很开心的，你知道吗、 嗯、 因为他如果开始询价， 终于有人问了， 他开始询价就证明说他起码是知道我可以去买艺术品这样的。画廊最怕的就是一群人来看，看完了以后就走掉了。 嗯， 有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画廊他会就是隐隐约约的让你感觉到说，哎，您可以买这幅画的，这幅画是卖的。 嗯，可以讲价吗？ 可以啊， 来问 Andy、嗯、 怎么讲价啊， 怎么砍价， 所以一般画廊还是有些折扣的、 嗯、 你真的喜欢它是有折扣的。 嗯， 然后而且我刚才想到，其实每一个时期都是有收藏的，这个就是工薪阶层都可以收藏。刚才我突然想起来，你其实在70年代， 嗯， 70年代的时候，其实那会儿的这个就是很多人他是不会去关注到什么、嗯艺术品这些东西，因为都处于在那种温饱或者各种情况的这个下面哈。那其实像龙宝斋，当时七十年代的时候，像富宝石、齐白石、 嗯， 对吧？什么李可染， 嗯 嗯、他们的作品很便宜的。 嗯， 其实那时候的工薪阶层，你可能一张这个富宝石的，可能就是几十块钱， 嗯，几个月工资吧、嗯。 对，几个月的工资都是买得起的。它有一个就是，其实当时的就是龙宝斋有个内柜，还有个外柜。 嗯， 外柜是什么？就内柜是对这个就是怎么说是政府啊，或者说是这个 内部的渠道 、嗯，它是有一个价格。 嗯， 然后外部的渠道就是窗外汇，啊、嗯，所以说这个的情况下，其实当时我们想想，其实勒紧裤腰带啊，这个家里 牙一咬， 对啊，牙一咬，那时候工薪阶层你能买啊？那现在一张富宝石多少？最高的时候是400万一平尺的， 嗯， 那你一张轻轻松松一张李可染就得要过千万， 嗯， 那是吧？这不就是一个过？但那时候就关注的人特别少， 对。 可是其实我觉得艺术品收藏难道不应该是就是有循环的吗？你要有持续的输入，就持续的投入，才会有不断的这个输出。我总不能比如说我全家我砸锅卖铁，我买了一副，然后我也没法卖呀、啊，对 不 对？不 是 Andy 的那个意思、其实讲通俗一点，就是说在70年代的时候，你勒勒裤腰带，你两个月只吃饭不吃肉，你就能买到现在的一套房。你明白我的意思？ 不 是， 是 这种感觉。 只是艺术品收藏，我的意思就是你不能是一锤子买卖，你得把它转起来，玩起来。所以说我并不是说我有5万块钱，5万块钱我买一幅什么作品，我是让你告诉我一个计划，比如说我10000多先买一个什么，然后再花几千块钱买一个什么，然后有可能怎么样以藏养藏，慢慢的开始把这个5万变成5万5、5万6这样的，而不是说5万块钱买一幅，关键我只买一幅，然后我永远不在艺术品市场玩，我也卖不出去呀、啊。对不对、 嗯、我还挺喜欢珊珊这个角度的、 嗯、 珊珊其实就是还是更多的是从理财或者是说从一个循环的角度上来说，我如何去建立一个通过艺术品就好像是一个投资渠道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要有关注，你比如说你要关注几个艺术家，然后对他们了解， 嗯， 那你又特别看好他，比如说他的一个教育背景很好、 嗯、 比如说是央美的、 嗯、 或者说是在八大美院的、 嗯、 对吧，我们所熟悉的这些美术学院毕业的、 嗯、 那 OK 啊，那可能你对他的这种理解，你可能你如果说我们说想去买，那可能有很多投资理念叫一个鸡蛋不能放在一篮子里， 对， 那你可能说你这5万块钱你可能挑2-3个艺术家、 嗯、 那我就跟着这2-3个艺术家、 嗯、 慢慢的去一个收藏， 嗯， 那他的一个，对，这中间还有一点，就是我现在如果说是去针对青年艺术家的话，我一般会挑选的是70后的艺术家、 嗯、 和大概85 前 对，大概是这样、 嗯、 因为他们已经很稳定了，30多岁了，你还想让他们再改变什么样的职业路程、 嗯、 他们肯定就是一个职业艺术家、 嗯、 会在这条路慢慢走起来是很稳定的、 嗯、可持续发展的 艺术家，对对、 嗯、 那你就去， 多聪明啊， 那你就去收藏他们的一些作品、 嗯、 那慢慢的他们会根据他们的这种阅历，包括等等这一方面慢慢就起来了、 嗯、 对啊，像我们其实可以，刚才我可能有发给你们的图片、 嗯嗯、 你比如像我一个 师兄王乐庚， 嗯， 他那个就是创作那个瓷版画， 嗯， 那我觉得就非常好啊。 是圆圆的那个吗？ 啊，不是， 哦，是哪个呀？ 就是那个，其实昨天不下雨吗？ 啊，嗯，哦，是这个， 对，不是，不是， 这看起来还蛮像下雨的， 不是，这是水墨， 啊，这是水墨， 对， 哪个更像？ 应该是这个往前。就是那边有一个，哦，对，风景嘛，有风往，啊， 哦， 对，这是当时他是怎么创作的？ 这是油画是吗？ 不是油画， 这是 在瓷板上面烧的。 哦，这在瓷板上面 瓷板画呀， 啊，对，瓷板 画。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像一个正在 车 对车窗外是一片森林的感觉，一片树林， 对 啊，然后车窗上面有雨滴。 嗯， 大概这样一幅作品。 那张是我收藏他的第一件的作品， 我还蛮喜欢这一件的。嗯， 对， 嗯，就看起来 回头你可以去看原作啊。 好呀，好呀，好呀，在哪？ 就是在我那边，就是原作和其实图片上， 嗯， 它的表现还是不一样的。 嗯， 它是通过这个釉上彩，就是在800度的一个高温， 嗯， 然后烧大概是两遍，就是画上去再烧。 嗯， 然后我是因为在这个就经历了这么。多年工作经验，我没有在这个市场上发现就是以表现当代的这种瓷板画， 嗯， 因为好多的瓷板画它是都是传统的山水的， 嗯， 或者什么，但是它是有表现当下的， 嗯， 因为我们其实活在当下嘛，当代艺术，为什么叫当代艺术，嗯，所以我就觉得他的这种表现形式非常好，所以很喜欢他的作品，我也收了他好几件的这个作品，刚才， 嗯， 其实这是他最开始创作的，然后还有后面你可以再找一下类似于的，不是， 嗯，你就找一下类似于瓷板上烧的这种感觉， 对，在第一排，嗯，第一排，对， 哦，知道了， 对，你看它后头， 这个， 后来的这个， 嗯， 你看创作的更漂亮，其实， 嗯， 然后还有你再往这张往后，你看这张其实就表现了一个速度，其实好的作品， 嗯， 其实它是有空间的， 是 有时间的， 嗯， 当你能感受到时间和空间的时候，那一定是一件好的作品。 嗯， 你看我都能感觉我坐在车里面，这个，而且雨刷在往上在刷，而且雨是往这边飘的。 是的，是的，是的。 好作品是这样的， 嗯， 而且它是都是在你5万块钱以内能收藏的。 大概多少钱啊？这个瓷版画？ 嗯，他这肯定是在肯定是过万了，就是你可能你那边人你可能收藏不了好几件的，可能就只能收藏说一件啊， 嗯， 就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今天就为什么你总觉得你问的问题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很确切的答案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在艺术品市场价格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敏感的东西， 是吧， 就其实实际上比如说藏家在收藏这幅作品的时候，他其实不是特别希望你知道他是多少钱买的， 明白了， 因为你买这个作品他的那个价格和他当时比如说这个艺术家出来的那个年份有关系， 嗯， 然后和你买的渠道有关系，你从拍卖行从画廊从艺术家本身三个渠道买是三个不同的价钱， 嗯， 然后比如说像你买他早期的作品和他买他成熟以后的作品又是不同的价钱， 嗯， 然后这其中的差价其实实际上是一些门道方面的东西， 其实跟主持人接活的时候是一样的咱们平时就是接活的时候也不太希望大家知道咱们到底是多少钱接的活，是不是朋友找你，然后就是陌生人找你，和一些就是纯商业活动找你，价格是不一样的嘛，是不是？ 其实是这样的， 不能说 每个 不可说。 你这样来比较起来，我觉得哎，我们其实就是艺术品，对不对？ 就是艺术本人。 其实很有意思，你说的非常对。其实这样的，他艺术家也有好的作品，精品， 嗯， 也有普通的作品。 嗯， 那其实这就是不同的价格嘛。 嗯， 然后你的一个渠道也很关键的， 嗯， 对吧？那可能在二级市场，那有竞争啊， 嗯， 这就不是说这个价格，那你到底怎么估价？所以艺术品的它一个鉴定和估价，不就是一个体系吗？ 嗯 啊，对啊。 而且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是的， 嗯， 刚才那个瓷板画圈圈说觉得很好看，其实我也很喜欢。 你喜欢吗？ 我喜欢就是 Andy 自己收藏的那一幅，就是第一幅，就外面是很浓郁的绿色。 你可以跟 Andy 私下询一下价。 我不用，我 如果他卖的话直接拿走是吗？你的意思是， 嗯，可以吗 Andy？ 我生日快到了，还有10个月就到我生日了这幅我真的很喜欢了，我觉得很好看，嗯，有那种 有一种淡淡的默默的忧伤， 雨落珠帘， 可是又有生命力的感觉，因为它是绿色的。嗯，我很喜欢这种有冲突的东西。 OK、嗯、其实刚刚 Andy 的话其实稍微就是总结一下的话，就是他觉得说如果你要做艺术品收藏的话、嗯、他建议你要长期的去关注艺术品、嗯、 是的， 特别是关注艺术家、 嗯、长期的关注艺术品市场，然后以及跟好多有可能有潜力的艺术家成为好 朋友。这一点很重要。 其实我今天得到最大的收获就是我要去认识多一点艺术家，然后了解他们的作品， 对， 可以开始收藏一些并没有在艺术市场上面得到很大价值的认可的这些有潜力的艺术家。 现在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当代艺术的画廊、嗯、基本上如果你要买这幅画的话，这个画廊一定会把艺术家拿出来，就是请出来和你聊一聊、嗯、或者和你见一见。 其实不一定啊，就是你参加开幕的时候是可以见到艺术家的、 嗯、 就是因为开幕的时候艺术家会来。 是的， 那你可能你自己要感兴趣，你可以跟艺术家聊一聊、 嗯、 说你是为什么这么创作的、 嗯、 而你为什么是就是创作这个背后有什么样的原因。因为我平时我的工作我接触私人银行嘛，接触的高净值客户真比较多、 嗯嗯、 那其实很多其实高净值客户他并不可能并不一定我是真的去收藏、 嗯、 因为他很多其实我们现在包括我现在的心态，你就变成生活是一种艺术、 嗯、 而艺术又融入了你的生活，这是一种生活态度。而买作品也不是为了要卖，就是我不会说这个买这就想着就像刚才你说的跟钱太挂上钩， 嗯， 就是一定要就是能比较便宜买的，大家都是喜愿意这样子，但是就是我会在乎的是艺术品它的本身， 嗯 啊的这种对我带来的这种愉悦。 嗯， 那你现在其实好多人都会认为这个艺术的收藏是财富阶层的一种专属的一种享受、嗯、但是想要拥有一定规模的收藏品确实是需要有大量的资金、 嗯、 你要作为一个体系、 哦、 你不要你比如说这一次可能黄宾虹的那一件在嘉德拍了3亿多的这件作品我在现场、 嗯嗯、 那其实在你要说投资那3年前才5700万买的、 嗯、 那这回已经到3亿多， 嗯， 你要说收益这两年的收益是非常高的， 嗯， 包括前几天在朋友圈疯狂的传的那个、嗯、那个就是宋代的那就是有个青铜器， 嗯 那个青铜器据说原来是30万在古玩城买的， 哇， 拍到2亿多，对吧，那这其实是一种个案，你如果你对你这种是一种个案、 嗯、 它是一个就是说你可能是一个财富阶层真的是接触，但大众人人都是收藏家、嗯、我们刚才所说的包括去看这个领域这些青年艺术家很有潜力的、 嗯、 那他们都是一个可投资或者说我就可以去融入我生活的一个必需品、 嗯嗯、 那所以说但是还有一点并不是你有了钱就一定会拥有高质量的藏品， 嗯， 你像现在好多可能 对 可能对有一前几年这个、 哦、 这个财富现在财富增长的特别快的、嗯、那如果他没有一个好的身边好的这个艺术的顾问、 嗯、 或者这个圈子，那你往往很可能会 是 这个就是会走眼或者买亏了、嗯、对， 最近里奥纳多·迪卡普里奥的那个个人收藏就是被喷的比较厉害， 嗯。 因为小李子肯定是很有钱了， 是的， 作为就是全世界最顶尖的演员。 对，我们节目时间其实差不多了，其实我还是更想问一些跟工薪阶层有关的问题。比如说我是个工薪阶层、嗯、我只有几万块钱，然后我去哪儿了解当代艺术这个入门的东西，以及有可能会关注哪些画展，会找到我自己比较喜欢的画、嗯、如果我对我自己的鉴赏能力没有信心的话、嗯、应该怎么样去开始慢慢的培养一些鉴赏能力，导致我不会买亏、 我觉得这样的，上网 啊， 关注北京的这些各大的这些美术馆，你比如当代、 嗯、 可能你像民营的有金陵美术馆， 嗯， 你像我们民生有民生现代美术馆， 嗯 啊，包括这个博物馆啊等等，你要去这些展览去看， 嗯， 多看，然后包括每年的春秋拍， 嗯， 你像嘉德保利啊、嗯、对吧，匡时啊、 嗯、 等等， 嗯， 这些大的拍卖行要去看， 嗯， 一定是去看他们的预展， 嗯， 你要去先去培养你的那个眼光， 嗯， 你不要去一下就去那特别 low， 你、 嗯、 你就像我们说看帅哥看美女一样、 啊、 对吧，你一定是要养眼嘛、 嗯、 你先上中戏去先上北影去、 嗯、 对吧，那你再出来你上大街上你有个可能你这个你回头上村里头去、 嗯、 可能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嘛、 嗯、 对吧、 嗯、 所以说一定是要多看 的、 嗯、 要看最好的东西、 嗯、 啊、 嗯、 包括艺博会，刚才其实我们说的一二级市场、 嗯、 艺博会，你像我这些年其实这几年一直就是利用我有 的时间、 嗯、 我去全世界去看展览、 嗯、 包括美术馆、 嗯、 顶级的美术馆博物馆、 嗯、 你一定这个行业是多看、 嗯、 看完以后你再有一个总结、 嗯、 你包括自己去了解，你先有过程，而不是说我先拿着、 嗯、 先一下就冲出去了、 嗯、 这是我的一个建议、 嗯、 啊，多跟专业人士交流、 嗯、 这是一个好的过程、 嗯、 包括央美啊清华每年都有这个毕业生的展览， 嗯， 对吧，那你可以去看看每一点的去了解嘛， 嗯， 对， 好，咱们以后可以多组织一起大家去看展了。我还是蛮喜欢看展的，展不像博物馆，然后博物馆一进去三个小时，有种就是还没有出来，可能只看了冰山一角的感觉。但是展的话，好像一般两个小时差不多也就够了。 嗯，嗯，对。那今天呢就是和 Andy 的之间的沟通可能就是在这里要告一个段落。 是的， 非常感谢 Andy 和我们分享了那么多关于艺术和艺术品方面的信息。 以后经常来节目玩哦。 好啊、嗯、没问题。 嗯，特别是我觉得还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聊的，比如说关于拍卖， 嗯， 然后特别大家非常非常关注那些上亿的上千万的那些拍卖品在拍卖会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境、 啊、 然后如果你亲身的去经历这样的一个拍卖的话、 嗯、 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 嗯、 其中也肯定有很多故事、 嗯、 我们也是希望 Andy 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以后再次来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嗯、明天呢微微一笑会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资讯，接下来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OK， 拜拜，明天是王爽， 拜拜， 我们后天见。 是的，送大家一首《别送我》。